人面狮身的谜语已经被解开。莎士比亚的对白不再精彩，伊丽莎白泰勒的眼眶留下埃及艳后古老的眼泪。拜拜，飞快而永远。这个身体在狂欢，心就没负担，耳朵被音乐塞满，跑向云端。没有什么不能被改变，就像没有什么值得被改变。一只眼眨眼一瞬间，谁能逃得出我的催眠？我会让你心甘情愿把一切都给我，只要看着我的双眼。谁能止得住我的干渴？我会让你跌入深度，坚定的快乐无法忘记我的双。身体在狂欢，心就没负担，耳朵被音乐塞满，跑向云端。没有什么值得被改变，就像没有什么值得被改变。一只眼眨眼一瞬间，小小的我眼睛黑色，谁能逃逃得出我的催眠？我会让你心甘情愿的把一切都给我，只要对上我双眼。谁来笑着我的干渴？会让你跌入深不见底的快乐，无法忘记我的双眼。无法忘记我的 谢谢。